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谦恭的心，期待主你自己圣灵来开启你自己的话语，帮助你的百姓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主要特别在纪念我们中间渴慕真道的朋友，主要你自己圣灵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能够开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你真理的奥秘，特别能够看见主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要看见真理已经显明在我们里面。主你自己恩待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谢谢主，同心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多年前看到一个故事，说古希腊一个哲学家大白天打着灯笼在雅典的街上行走。当年雅典人对这个智者，你可以猜想是什么反应呢？大白天打着灯笼啊，很奇怪啊，是不是有病？哎，这是很成问题的一个人，大白天拿着灯笼在街上行走。在古希腊很多智者，他们也像先知，他们做出用身体的语言或者用一些形象语言来表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世界怎么样，太黑暗了，大白天也是黑暗的，以至于这个智者需要用灯笼在街上行走来唤醒那哲学之都雅典人那愚蒙的眼睛。这种智者用特殊的信息来表达，能看来很讽刺，这个人有毛病，还真的哦，这个人很奇怪，这个人有毛病。但是实际上他用这个语言来表达对当时社会黑暗的一种信息。在圣诞的季节，我们来特别想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第四章12到17节，这里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要带来什么。也借着这段信息，我们来思想到底人性里面的状况如何，整体的人性，也来思想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所以我们来思想人是怎样的光景，到底他有没有盼望。多年前我看了一本国内的一位齐宏伟弟兄，他是一位比较文学的专家，南京大学的，他得救以后写的几本书都非常好，我特别喜欢他，是因为他很真诚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见证，也是用他独特的在文学批判上面的见地通心解读文学的，他给中国文学界输入一个清流，能够看见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批判、文学批评。他说用基督教的生存论、基督教的生存论来解读文学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人性里面生存的状况里面，他看见过去的文学批判里面缺乏一个维度，缺乏一样东西，就是神圣的维度。然后他发现，他说文学就是人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独特的见解，还是以前人就提到了，但是他从新的角度来看呢，他说你看了作家的作品，他说里面的深度就看他对人性挖掘的深度啊。我看的时候，我是外行，看的时候很新奇啊。过去看文学批评的书都是一些很多技巧啊，很多什么，但是他是从一种神学的角度然后来解读文学，并且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状况，因此看看那个作家的心灵的深度，是看他对人性的解读以及对人性的解读的表达。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哇，这是一个全新被信仰更新的一位学者，重新来看过去他的专业，他过去的学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被一群被大光照耀过的人，心灵被主更新了，然后呢重新看我们的心灵，看周围的世界，看我们自己，以及看怎么样看我们的救恩。首先我们就看十二节， 打开我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这地方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这个约翰不是约翰福音那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他下了监狱，他被关起来了。大家知道这个约翰在耶稣以前，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也是耶稣的亲戚，他是比耶稣出生早半年的时间。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很奇妙，圣灵充满他，在母腹中间被圣灵充满。这个人出生以后，他用非常严厉的信息，充满了勇气，指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他看见那些宗教界宗教的权贵，他们虽然在宗教的高位上，他们却过着虚伪的生活。所以这位勇敢的施洗约翰，他传递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的信息，然后他要呼唤那个时代要悔改，要预备弥赛亚的降临。连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角色，都在以赛亚先知里面得到预言。那我们今天不重点提他，但是这个人非常勇敢，甚至指出希律的罪，以至于他被关在监狱，最后被杀头。当施洗约翰进了监狱，准备他即将要为主殉道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时候近了。耶稣深深知道施洗约翰来是为他预备那道路，所以他就退到加利利。那耶稣开始的时候，许多侍奉在南方耶路撒冷一带，后来在旷野里面魔鬼的试探，最后这时候他回到加利利，回到他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到了加百农，十三节呢，到加百农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后面就提到一些地点。首先使得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在他传道的时候的处境。他传道不像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传道人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也非常安全，也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耶稣传道的时候却是可以说是血雨腥风的时代，因为他的先锋已经被抓起来，因为为他开路的人传讲悔改的道已经受到审判，受到监禁。所以耶稣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到了，时候到了，显然也是在极大的艰巨极大的挑战当中，他开始他的侍奉。所以这样的时代来开始他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耶稣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的。耶稣今天不是在一个地方传讲一个演讲一个所谓宗教的信息，一个励志的信息，你应该怎么样受鼓励，应该欢喜快乐，道德提升，他不是讲这个。他知道他要传的时候，他是传超越约翰悔改的信息。约翰好像一个明灯指向耶稣基督的，约翰说我们应该悔改，要受洗悔改。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我一会儿还会继续提，耶稣来的时候直接悔改，要信福音，因为悔改的对象那个本体已经来到世上了。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已经神已经启示他，你施洗的时候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他就是基督。所以约翰非常勇敢地将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耶稣这时候知道他时候到了，他义无反顾开始他的侍奉。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传道预言，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他后来离开拿撒勒他的家乡，到加百农，是耶稣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一个大本营，在那里常常进出。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城市，他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就靠加利利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那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代表着北国最大的边界。十四节，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这样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里面预言了许许多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预言了他 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预言他为童女所生，预言他将来传道，这地方提到传道的地点都预言了。就像另外一个先知弥迦，以赛亚同时代的，预言耶稣出生的地方，他这里预言他传道的地点，地点写得非常的清楚，局限在一个世界这么大，局限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加利利的地方，把耶稣的传道的边界都画出来了。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信实。我不知道大家对预言怎么看啊，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好奇，一个法国的预言家在那里看见预言希特勒，哇，就很好奇。那我后来也仔细拿来看，看完以后发现那个预言其实后面的解释有点牵强附会，不是必然那样实现的。但是你看看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跟耶稣基督传道的地点的应验，其实你很难说这是一个解释而已，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传道做他的工作。早在八世纪前先知已经预言了。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的话，你还看以赛亚是53章的时候，你看见耶稣为我们受过犯，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强盗中间，埋在柴草的墓里，这些中间的预言都看见。如果以赛亚书53章不是预言耶稣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公司里上班遇到犹太人同事，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跟他够近的话，有机会谈福音，就是拿以赛亚书53章跟他谈的，就让他看看这个预言里面的人，你觉得历史上哪一个人最像这个53章里面是预言的？然后你不妨给他指向9章1节2节那里，你告诉他他还预言这个人出来传道的地点在哪里，那就是以赛亚书9章1到2节那里预言，就是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第4章那里，这个预言是非常精确的，把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以至于马太受圣灵的感动，明白原来耶稣传道的地方，那个大光所启示的大光，原来就是基督已经来了，他地点指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来看他启示的内容。首先刚才看到他传道的地点，刚才讲了第二方面，他看见对人性里面的描述。刚才姐妹在奉献的时候祷告也很好，那里面怎么讲呢？他说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里黑暗和死荫是对照，是同意的。先知描述人类普遍的光景是黑暗和死亡。这个黑暗不是指说好像北极南极什么时候几个月天都是黑的，不是这个黑暗。这个黑暗就像那位雅典的哲人，他看见时代的黑暗，他用灯笼来描述社会不公义的黑暗。但是先知指的又是超越这种道德的黑暗，政治道德的黑暗，他是指人灵性的黑暗，就是人因为不认识神带来的迷蒙，带来的愚昧，带来的无知，那种黑暗，坐在死荫之地的人。这个预言也是在耶稣即将要降生之前，犹太社会里面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光景的确是非常的黑暗。当我们提到说人人理性黑暗，有人说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被认为是都是宗教的传输灌输，然后需要理性的启蒙，所以所谓的启蒙运动，我以前跟大家提过，启蒙运动就是理性的启蒙。但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根据先知，人需要的不是理性的启蒙，人类最大的需要是灵性的启蒙，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你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些问题是理性回答不了的。这理性回答不了，不是我告诉大家的，是康德这位被称为哲学高峰的一位大哲学家，他说人的自由意志、上帝的存在、人的自由的意志以及灵魂的不朽，这三件事情纯粹理性都不能够把握，都不能证明的。这位大哲学家他思考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他说要为科学知识建立一个哲学根基的时候，他发现非常大的困难，如何来对那些超越的知识，上帝的存在这么终极的问题，人里面有自由意志，还有灵魂不朽，这三大问题他说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决，所以他看见理性的局限 进入了一种不可知论。先知告诉我们，先知给我们的知识的途径是一个启示的途径。我们以前在国内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也学了哲学，特别是认识论这一块。认识论我们认为人类认识世界两个途径，特别是科学知识两个途径，一个是归纳，所以你们学化学学物理的学生物的都做很多实验，不断的重复，然后你做出来做下登记，建立模型，告诉别人我有这样的模型，你再做也能够重复，那这个人你就成为科学家了，你就有新发现了，这是归纳的模型。一个是演绎的，演绎就是数学和逻辑，它就根据一些公理，然后用一些逻辑规则来推演。所以他说有两类的知识途径，一个是归纳，一个是理性。但是这地方先知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途径，当灵性的真理，人类的灵性的愚蒙它被开启的时候，没有办法用归纳，也没办法用理性推理了。不但哲学家康德告诉我们，这里先知告诉我们说，有大光照着我们，是一个启示，从神而来，对人类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北美许多学科学的人，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为我们可以靠理性来把握所有的知识。从笛卡尔时代开始，我在故我知，我在那里，我自己存在，所以我才知道，以我的存在为出发点，所以他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是不能彻底的。但是先知告诉我们说，不是我在故我知，是神在故我知，神存在，不但他在，还启示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状况。所以加尔文在神的启示当中，他发现人如果不认识神的话，就不能够认识他自己。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也不能够很好的认识神。所以当古希腊人说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非常说，常常说你要认识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命令，对人类，你要认识你自己。但是很可惜，连苏格拉底自己都不认识他自己是谁。很好的一个哲学的预令，要认识你自己，但是人没有被灵性开启的时候，我们无法认识自己。那我们认识人类的光景里面有几样东西，一个我们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不需要灵性开启，你都知道你的局限。比如说我们会死亡，人会死这件事情不需要看圣经就知道的，对吧？你知道在佛陀有一次，有一个女人，一个家里孩子死了，他就找佛陀，佛陀就让他，你去，我忘记怎么弄了，你去各个家，好像去敲门，要问没有人死人的家要一个什么东西，我忘记要什么东西了。结果这女人还真傻傻的就听佛陀去了，去走走走走，敲敲敲，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人呢？都有，不是不一定死孩子，但爷爷奶奶、曾爷爷都有死人，家家都有死人。回来的时候跟他说，我找不到你说那种没有死人的家里。他说是啊，他说死啊，就是铁了绿的。人都会死的，难道只有你家死的孩子？哇！我当然当时听的时候，仁慈的佛陀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哈，这个女人够苦的，他还给她这个方式。但是她是一个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都会死完的，不需要神来的启示，我们都已经知道人都会死的。但是下面死后有审判，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发现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九章二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人人。都会死，而且死后有审判的。前半部分是人类不需要启示就知道的，体验就知道，观察就知道的。但是死后有审判，确实需要神的启示才可以知道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看见传道书诗篇五九十篇里面都看见我们人生的局限短暂，转眼就过去了。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人生好像白驹之过隙，一晃而已就过了，很快就过。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就知道好像人生过得很快。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别人告诉我们：“哎呀，孩子长得很快的。”我那时候别人问我们孩子恩啊多大了，我都是跟他说是九十多天、一百天了，我都是数天的。但是别人都是告诉我，孩子很快就会长大了。告诉我的人，孩子都已经都很大了。但是我们夫妇每天，我们两个孩子隔不到一岁，哇，起来，我说这每天都很长了，怎么会很快呢？原来那些人已经孩子长大以后，他忘记过去不容易了。他告诉我们是鼓励我们、安慰我们， 但是说了从没有说到我们心窝里去，他可能应该告诉我们孩子小时候起业很难的，但是以后长大以后慢慢就会快一点。但是年长的时候我不知道需要到多少岁，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但是我用我的朋友说，我的好朋友说土都买了半截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经常说，哎呀，这年土都买了半截了。我们留下时间不多了，然后再往回看的时候好快。我昨天听到一个姐妹讲得很好，过去是数日子是一个月一个月的，现在一年一年的，这个讲得很有深度了。我们中间有哲学家哈，就看过去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你孩子小的时候是可能像我一天一天的数，以后就是一年一年的数，再老一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大以后开始十年十年的数，然后就发现很快好像钞票一样在手里不多了。人类的局限性，人类的局限性是死亡，我们只看见肉体的死亡，你会说这个是公平，谁都会死。但另外一个局限性，另外一个罪性黑暗里面看见人的愚昧无知，对灵性的事情不知道。当我们讲到罪性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骄傲自私啊。我们传福音经常跟人讲，哎呀，人有罪啊，当然有了，骄傲自私都有，我也每个人都犯罪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如果一个人就是说，哦，那你这样讲的话，基督教这样讲，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也同意。这样讲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真正的罪是什么意思。人类真正的罪不是你贪心、骄傲、自私这些罪的表达。人类最根本的罪就是因为不认识神而冒犯他。不认识神而冒犯他。你想象你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啊，很可能不懂事，你可以原谅他。但是如果孩子不认你做父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啊，这是小事啊，他只是不认识我，你看他都已经拿了物理学博士了，他不认我没什么的，可以吗？有没有这样的父母？如果有的话，你养他变成这样子，你有责任哦。你一定很不高兴嘛，我的孩子这么优秀学业，甚至还帮助穷人，每年跑到非洲几趟，就是回家不认我，你很满意吗？不认父母不孝是最大的罪，在中国的世界里面，但是对灵性世界里面不认识神是大罪的。我们讲到贪心骄傲自私大家都承认了，但是一讲到我不认识神，我得罪他，我是他所造的，我却不认识他为造物主，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感恩啊，不感恩是最大的罪的。加尔文深深的强调不感恩是最大的罪，因为他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父母给的，神是借着母亲将生命赐给我们，气息是他给的。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有一位弟兄，他的妈妈来探亲，他妈妈是很有思想的人，你不知道是不是教哲学啊？他来这里的时候他信了主，他儿子跟他信教他福音，然后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信主以后就妈妈讲了一句话，可能我以前提过啊，这妈妈讲说，孩子啊，神借着我生了你，给你肉身，但是神却借着你把福音带给我，重生了我。神从借着你重生了我，不是这个孩子重生他，是神重生他，借着福音重生他。但是神借着我把肉身的生命给你，你看你的生命也是神给的，是借着母亲，但是他用福音生了他。这个是非常有见地的见解，这可以被引用的。这位母亲真是得到救恩了，她知道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我们的黑暗除了有限性有要过去以外，我们要看见这死亡里面不只是身体的死亡，灵性与神隔绝，那个死是最严重的，是人类无法解决的，连肉体死亡我们都不能解决，但是灵性与神隔绝那是最后的死亡。有限性里面带来苦和死，带来的绝望，带来的痛苦，这个在佛家里面我们华人很了解，苦海无边是指佛家里面指苦，那个苦罪带来的一种绝望感。梭罗也说芸芸众生都活在安静的绝望里，芸芸众生都活在安静的绝望里，这是人类的苦况，我们都会离开世界，我们都很局限。但是另外一样是不爱听的是，我们都冒犯神，在 诗篇九十篇里面讲的很，我们是在活在他的震怒之下，这个若不是启示我们是不知道的。我记得我当年做无神论者的时候，那时候活得很开心的，直到八九年以后活得不开心了。那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就想终极的事情，以前活得不开心，因为我活得很开心是因为你读书好了，然后在那里顺利了，你过得真的很开心。然后我的哥哥 寄钱给我，那时候寄100块钱给我，1983年84年100块钱是很大的，我拿来喝啤酒的。我大学里面很喜欢运动和喝啤酒，然后后来要考托福没钱，我的同学从美国寄来钱，我也拿去喝啤酒了。后来他问我，哎，托福考怎么样呢？又不好意思了，因为钱都寄来了被我喝掉了。后来他又寄了一次钱，哎呀，这次我就不好意思了。那时候美元我忘记50还是100，是很大的钱，美元哦，在那时候乘以9好像啊，我就不好意思才去考托福 GRE。 因为他寄第二次钱的时候那个钱太大了，我这朋友问这，我说我不好说，喝啤酒了。那时候过得很快活的，后来来美国，那时候刚开始也很快活，哇，奖学金一个月1200块钱，我的教授一个月工资只有大概100块钱，我是一个月奖学金1200块钱，1200乘以9的话就10000了。我的奖学金哦，是我老师的100倍哦，那个感觉是那多富有啊，也过得很快活。直到看见坟墓的时候啊，我偏偏住在一个坟墓边上。哎，美国人很奇怪，那么好的房子就在坟墓边，那么大一片坟墓，哎呀，躲不开。每一次从 Notre Dame Avenue 走过去就要走一大片坟墓。哎，我说，哎呀，这美国人也不忌讳哦，很漂亮的坟墓，我在那里走啊走啊，做减法哈，多少年到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减法，我给大家讲过，一减法减了，有的才几岁，哇，就不去了，后来就不爱去了。但是必须经过那里，经过坟墓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每一个坟墓在那里都在提醒你，有一天你就要躺在这里。然后你学这些，读了博士以后有什么用？你学的是数学，数学不解决你死亡的问题了。哎呀，每次走过，我说这简直是躲不开。本来死亡就躲不开，其实美国人很现实，把坟墓就放在能住宅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洞见。坟墓可以跟房子住在一起的，那活着人看一看，你有一天都会死的。哇，这是一个哲学的见地啊！我们去 EYUC 的时候，一大片坟墓就在校园中间，哇，还有这么忌讳的事情，在中国大学里面见不到坟墓了，只有纪念碑，那些烈士才有放在中国大学里面，哪有死人？教授不埋在校园里面的，校长都不能埋在校园里面的。美国的校园里面那么大一片是埋尸体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安排，还是为了亲人去看方便。但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但会身体死亡，灵性与神隔绝，我们还是冒犯神的一群人。这个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只有按照神设立的方法，用他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跟大家讲一点我自己的绝望。过去一直是一个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后来到成为无神论者，非常坚定。我后来去考察过，了解过，基督教家庭长大变成很坚定无神论者还不太多。所以有人跟我说他是很坚定无神论者的时候，我说你没我坚定，我们比一比看谁更坚定。因为我是有基督教思想的根基，家庭从小崇拜，从小唱圣乐的，这样起来的，我是很好的灵性的熏陶的。但是我后来变得很坚定，怎么坚定呢？就是看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说人，他说没有神了，人对神的信念都是人想要人间要的那些绝对的爱公义找不到的时候投射到一个实体上，他说那个就是上帝的。哇，我看的时候，那时候19、20几岁，看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哇，宗教哲学，我说这个才是真是真理啊，原来宗教是这么回事的啊。我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爸妈那么虔诚呢，我就觉得那些都是绝望的人，他需要精神鸦片，马克思把他发展出来精神鸦片，费尔巴哈没说精神鸦片，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人民的鸦片，费尔巴哈说是投射，找不到投射到那里去。哎呀，我就深信不疑，没有上帝了，宗教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然后我重新用这个费尔巴哈眼光来看，所有的宗教都解释得通，人都是找不到东西要那里要。直到后来读了一篇文章，讲到说是科幻的，他说有一天太阳会慢慢慢慢的冷下去，现在是太阳中壮年时期，将来氢弹燃烧就慢慢慢慢，然后那地球就开始，太阳一开始慢慢的下来，地球就降温，降温以后人类就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太冷了，然后就留下一些抗寒的动物，它里面还说有硕鼠，很抗寒的硕鼠还会活着， 那 有一段时期地球上就剩下一些抗寒的硕鼠，再冷的时候硕鼠也死了，就像月亮一样，地球后来变成岩石了，连水都没了。哇，我读那篇文章的时候，这是科幻对吗？但是我觉得就地球太阳会慢慢凉下去，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人类就最后就消失了。然后我就想，哎呦，那牛顿跟爱因斯坦发明的东西都被人忘记了，这个东西就太可悲了。然后我呢去奋斗，牛顿爱因斯坦一脚都顶不上，那我的梦想是发明几个定理写在书上。啊，海岛的以后小朋友读读，哟，某某定理哦，哎，我们海岛上还出个数学家哦，那这是以前我的梦想嘛，当做伟大的梦想了。最后那天看了科幻完以后，就太可怜了，我的梦想怎么这么可怜，连牛顿爱因斯坦都被人忘记了，人都没了，你还追求人的纪念啊，哇，很绝望。这是一次打击啊。第二次打击是到北京天文馆，那时候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一个人到北京天文馆去看，一个人看天文，一个不要一个人去看天文馆哦，你带孩子可以，不要一个人去，很孤独的在那里看看看。以后他里面说你现在在地球上，哇，地球很漂亮，开始然后他用宇宙飞船的角度，然后你快慢慢离开地球，然后地球就变小了，像一个蓝色的小球，小球体，最后离开太阳系银河系，哦，地球就后来他说地球像海边的沙一粒一样，就看不见了。那天就结束的时候我就出来，连午饭都吃不下，我吃不吃午饭无所谓啊，地球都变成一个沙粒了，在宇宙当中我还吃什么饭呢？哎呀，我那天没成为哲学家真是很奇怪啊！我说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活地球都变沙粒一样在宇宙当中，像沙尘都看不见了，那个上面讲的那个很对的，从某种尺度上看地球就是个沙粒的一样，然后我活在世上更是无所谓，我活着无所谓了，吃个午饭就更无所谓了，那天就这样就没胃口了。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啊？我是个精神很正常的人啊，我没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那天就是一个人去天文馆看完出来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了。哦，午饭都吃不下，我说这个人生活的真没意义啊！再结合那个以前看到那个科幻，我说哦哟，这以前的梦想是发明一个定理不朽啊！中国人的不三大不朽，我说这个留言也可以哈，对不对？哇，所以就这样的绝望，真的再加上89年等等。哇，真是雪上加霜，觉得人生就那时候还觉得哎呀，绝望就绝望，为人类服务吧，就在做点事情。同学请我去美国寄钱来考托福，我都不肯去，我说只有那些过美国梦，那些想过安乐生活的人才去美国，我要为中国奋斗了，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毕业生都是很有出息的，我那时候这样想。哎呀，真是都那时候梦想要解放全人类了，共产党宣言讲的，我是热血沸腾，一唱起国际歌，每一次哇，共产党宣言国际歌都是让我热血沸腾，我这个意向够大。但是后来发现自己都管不了自己，连午饭都不想吃了，你还解放全人类，哎呦，真的人真的没有遇到这个思考啊，一思考就发现很可悲哦，自己就解放不了自己还解放全人类。我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哎，怎么先解放全人类再解放自己呢？这个次序有点错，因为你自己还被捆绑的时候，你怎么解放别人呢？飞机上说都是你要先把自己呼吸照好后再管别人的。你觉得美国人很自私？我不是的，人家这个是科学的。共产党宣言说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是第一个啊，我自己发现了，我周围人都没发现了。这个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哇，真是，我说这自己还被捆绑，你还解放别人干什么？你怎么解放嘛？哎，想想都知道了，就是这样，在生存的焦虑，在生存的绝望里面，我一直读书，一直最后上帝真的福音的大光照进我心里，然后以前的理性，以前的科学，那种绝望啊，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找到最后的安息。我不是寻找那种精神安慰的人，我都很以前都是看不上那些人家里很苦，然后来教会祷告祷告得到一点安慰，以后教会弟兄姊妹爱他关心他，他就信了耶稣，那类信徒我以前都看不上，我说这是精神鸦片，典型的精神马克思讲人民鸦片就是这类人。然后我就开始宣告，我就是很正常的时候信，我没有苦，我没有失恋，我也没有得癌症，我也没有失业，我就信耶稣了。但是神看见我就是很骄傲啊，连信主都要很骄傲的进入信仰的殿堂。所以有一天读经，神关照我，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里面，我讲过无数遍，我希望你如果在我在这里牧养，你希望你知道我这个见证了。 我是一个极其自我、极其骄傲、极其靠自己的人。本来出生很贫寒，是穷人中间的穷人，是农民的儿子，是海岛上贫困海岛上的一个孩子。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他后来变成很顽固的无神论者的时候，认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很贫寒出生的一个孩子，变得很虚荣，也变得很骄傲。我的骄傲是师母见到我的时候都觉得我很谦虚，因为我都是给人感觉很温和，其实里面很看不起那些，特别是宗教徒。宗教徒我认为都是一些生活里面值得可怜的人，但是人的精神的维度上是值得很可悲的人，就是这种骄傲，灵性的骄傲。所以我的骄傲不太是，我们同学吵架说，就争吵说麦当劳还是 Burger King， 我说两样都吃不下，饿的时候我都吃得下，这个有什么好争的呢？他在开海外说啊，我们是吃麦当劳还是 Burger King， 还在那争执。我说这有什么好争？怎么会？你怎么会堕落到争执这个东西呢？那我心想，我想的都是一些终极的事情。可是终极的事情，你看自己很绝望了，对吧？非常绝望。真的非常感谢神，这类人，像我这类人哈，精神性的骄傲，若不是被福音光照，是最大的黑暗。那些真麦当劳 Burger King 的人很多，油盐酱醋的人很多，其实那些人不一定骄傲的，但是这种精神性的骄傲是非常顽固，是很难被福音穿透的，是上帝的怜悯大光照进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心灵，一种极其顽固的人，神救了我，得救的盼望，看见了大光，有光照着他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大光，因为人类普世的人类在罪、死和苦的绝望当中看见了大光。这坐在死荫之地，那个死荫之地的人，好，这个里面写的很形象啊，先知的语言非常形象，坐在那里，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我们坐在那里好像等死了一群人，我们坐在那好像瞎子一样看不见自己的光景，但是我们真的自己看不见自己，知道光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里面看得很清楚，人类好像他是比喻人类在愚蒙里面在需要受教育，他说人类好像在一个山洞里面，长期出生就在山洞里面出生成长，在那里死掉，他根本不知道山洞外面还有大光呢。柏拉图用这样的洞穴的比喻表示人类的愚蒙愚昧需要被开启，但是他讲的只是一个教育上的开启，不是灵性的开启。柏拉图也在梦寐以求论证灵魂的不朽，他只是从理性上论证，他也没有找到。如果我看最深刻的心灵，在远古的时代，就是像柏拉图这样的人，他看见人类的愚蒙，也盼望大光的照耀，他也寻找不朽灵魂的不朽，但是他都没有找到。这是一个在不认没有被光照人中间非常伟大的心灵的，他看见人类的问题了，但是他没有解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中间如果是真是寻求真道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你渴慕真道，很盼望被得到这个光照，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信耶稣的，我们只能自己去寻求渴慕。圣经上说你寻求的时候就被寻见，神就会被你寻见的。然后大光照进是圣灵有一天开启你的时候，发现你原来是一个绝望的人，你原来是活在黑暗当中没有盼望的人，而且你活在里面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然后还是一个得罪冒犯这位造你的造主这位神。有一天如果你发现这个这样的时刻的时候，你就真正知道那是耶稣才能够解决你的出路了。如果你只是看见我今天不完美，我需要道德提升，我今天有缺点，我得罪人，那个是不需要大光照耀你都能看得见的，良心就够你知道了，良心是微光在那里照照你，你就知道你自己有毛病了。那你再良心再照不了，你结婚，你去结婚，一进入婚姻你就知道你问题了，一结婚就知道哦，原来这么多毛病。我要是不结婚也不知道自己毛病那么多，是因为周围人边上的朋友告诉你你这个毛病很多的，所以你看一结婚就谦卑了是吧，一结婚就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个都不够，良心也不够，周围的人告诉你有缺点也不够，只有圣灵光照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冒犯神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所以你能够做的事情不是你能够信耶稣，你能够做的事情是你去渴慕寻求主啊，求你帮助我看见我这个光景，我需要你， 你做寻求的心，寻求的心，然后圣灵光照的时候，有一天你就明白过来了。你不悔改，你就坐立不安了。那时候，你真正的悔改的时候，你发现悔改是一件非常甜美的事情。悔改就像回家一样的。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回家回到父母面前，我们家女儿做错事情的时候，不是父母责备她，是因为我们不理睬她的时候，她才知道哇，被父母隔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直到他认罪悔改，我们抱进怀里的时候，他把悔改就当作甜美的经验。看见的大光就是神的启示，神耶稣基督已经那个大光来到加利利沿海的地方，先知已经预言2000多年前来到我们中间。然后耶稣传递的信息，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最中心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这地方传递两个信息，一个是天国，一个是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就是神在人心的主权和治理。讲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它最大的事情是它的主权的 authority and rule， 神自己的权柄，他的主权。神的国是什么概念呢？神的国是眼睛看不见，不像地上的国。耶稣已经告诉比拉多了，我的国不在地上了。神的国是在那些所有人心愿意降服基督的那群人中间，神在掌权。所以神的国在哪里呢？是那些真信耶稣基督而且将心灵归降他的那个无形的国度，就是由全世界所有历史中间心灵归降基督的那些组成的群体，那个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超越教会的，神的国超越教会。有些人没有来到教会里面，但是神的国是一个主权的治理，那些以心灵归降耶稣基督的治理的那些人都属于神国的子民。但相反，我们可能坐在教堂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抵挡，不愿意让神来治理我们，不愿意让主来治理我们，那个是坐在教堂里面，我们很可能坐在死荫之地的，因为我们没有人心，没有我们的心灵没有被他治理，我们不属于他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哦，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国，是看我们的心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主掌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完美是一定的了，也没有把人生里面所有的每个角落都交给主，这也是一定的了。但是是个过程，有个意愿的心，主啊，你拯救我这个败坏的灵魂，我愿意立志，也求圣灵帮助我一生一点一点一点帮助我将主权交给你，这个是真正的归属基督国度的人。然后成圣就是我们越来越将主权交给他。只有真正重生悔改的人，他一定会走在这条路上，没有重生悔改的人，他不可能将主权慢慢的交给主的，他不可能。因为最后就是两个己两个权在最后的冲突，是两个国度的。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近的意思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天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并没有普世的人类都服在基督的掌权之下，但是他来的时候已经近了，而且他说天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后来他说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是因为那位国度的王已经来到了，所以天国已经开始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天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天国近了。所以我们慕道的朋友，真是亲爱的慕道朋友，你在渴慕真道的时候看见基督已经来了，那个国度的王已经来了，你只要去寻求他，然后他的圣灵会在你某个时刻因着你真诚的寻求，他会你开启你，然后使你重生悔改。重生悔改的那个时刻就是发现我是得罪神的人，神就拯救我们，然后那种悔改后的甜美，那种与神和好的那种甜美就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去寻求他，然后我们要悔改。悔改不是痛悔而已，犹大很痛悔，以前那位牧师提过啊，都后悔死了。后悔是因为人为自己罪犯罪的后果后悔，但是悔改是向神知道我做的是冒犯神。悔改只有圣灵光照的时候你才可以悔改的。但是耶稣这地方又命令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圣灵光照感动的时候，有一刻如果这样的时刻说，神啊，我真是得罪你，我这么多年抗拒你，我今天真的认识你了，求你赦免我。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一种感动，就做这样的祷告，就是你蒙福的时刻。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 林语堂先生在信仰之旅里面，林语堂先生他的神学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他对加尔文主义等等，他是一个渴慕真道的人，他从儒释道三家里面来寻找真理，认真寻求真理。最后在信仰之旅里面他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什么可以吹灭了？蜡烛可以吹灭了。所以人类历史中间都有一些智者先知，都有某种亮光在那里，好像蜡烛一样点亮人类黑暗的路程。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中间的时候，林语堂先生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蜡烛可以吹灭了。所以如果你还在慕道的话，真的盼望你不要再找别的蜡烛的微弱的灯光来照亮你的寻找的路程。基督已经大光已经来到人间，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要把这个光荣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诗歌唱了，把荣光活出来照出来，让世界人看见的确大光已经来了，已经大光留在这些信靠他的人心里。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圣诞的季节，我们把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命，虽是残缺不完全，但是因着顺服耶稣基督，我们里面发出来的生命的光，盼望的光，能够吸引周遭黑暗的世界。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一起祷告。